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2005年7月1号在长安大戏院演出的全本《玉堂春》中的《会审》。在剧中，王蓉蓉扮演苏三，包飞扮演王金龙，高云霄扮演潘必正，宋浩宇扮演刘秉义。 为方教勇，情一旦抛，花人的香啊，任凭皇亲国戚，哪怕将相公卿，王子犯法于庶民，只要按律而行。蒙圣恩，放我八府巡哪，奉命巡查山西，在洪洞县下马，查得九万之中有谋私亲夫一案，不知苏三因何牵连在内。为此将一干人犯提到太原府审，稍事升堂就先审此案，正是一朝生荣耀，难忘旧恩情。 叔父，西院汉末林， 门上哪位天子？ 做什么的？ 烦劳通禀潘柳二位大人求见。 候着。齐大人，潘柳二位大人求见。 有请， 有请。 有请二位大人。 人持金望龙山登，所到之时本草加一身，万民无不瞻仰。 岂敢！ 大人持金路过几身？ 路过三身。 在火池下马， 在洪洞县下马， 可曾查得民情？ 一曾查得民情，若有谋事轻浮一案，不知牵连多少好人在一内。 有个仙女儿不登， 好个仙女儿不登。 大人升堂先生哪一案？ 自然先生谋事轻浮一案。 大人升堂司礼等一门伺候。 请 我要小人名字，不敢隐身，此乃洪洞县之国，与小人无干，望三位大人谅个情。 常在回民，其心何免？ 免待反复 是。 反复走动， 反复，为何不抬起头来？ 有罪不敢抬头。 恕你无罪。 谢罢。 父可有诉状？ 有诉状。 臣 这 本院问你可有诉状？应道有，叫你臣有失误，是何缘故？ 请刘大人用心掌分。 Thank you. 长春呐、啊， 请刘大人用心来判断。 大人 阿凡夫，我来问你，这头一个开怀的人儿，哪一个啊？ 什么大方，这也是他王室门中不幸呐、啊，吃了个败家之子。 怎么败家之子？ 败家之子。 将。 此金院带来36000银子，在你们院中为之一年是尽情花费，难道是你们院中吃银子穿银子不成吗？ 范夫有知晓。 是啊，范夫他有知晓啊。 啊，大人， 他有知晓，大人怎么知道的呀？ 他公章上面有他的知晓。 哦，怎么公章上面有他的知晓？ 有他的知晓。 如此我们审他的知晓， 审他的知晓， 我们要问他的知晓， 问他的知晓。审哪？ 审哪？ 问哪？ 问哪？ 知 这 啊 啊！ 报知晓上来。 院中花费许多银两，为何数九寒天将他赶出院去？ 并非凡夫所为，乃是宝儿之过。 哼，好个狠心的王八！ 哼，狼毒的宝儿！ 哈哈，偏偏他就遇见这个倒运的嫖客呀！ 怎么？倒运的嫖客， 不错，倒运的嫖客。 那王公子不曾愿打， 忘不了探花呀， 明白， 道什么明白，这也是他做嫖客的 下场头啊。 想起北古人来了， 哪北古人？ 昔日镇旦之子镇元和也在长家乞讨，日后得中头名状元，此公子们倒也可以比得， 可以比得。啊，二位大人， 大人， 想那镇元和乃是前辈的老先生，那王公子他是神等洋人，也能比得。比不得， 将今比古比得的， 比不得， 比得的， 比不得， 比得。 啊，大人， 啊，大人， 王大人是比得就比得。 哦，怎么？王大人是比得就比得，很好，好，好，好，好，如此，比得。比得，比得。 堂上三舍人，只落得在礼部堂下寻金守夜，此公子们实在的可怜， 倒也可参。 是什么可怜？倒什么可参？他分明是在哪里与他王室门中大罪先是啊。 彩礼，左本银子多少？ 啊！ 啊，我们不要人了。 怎么？ 神来神去，连王大人也神在群内了。 以大人之见呢， 你我暂退，看他是怎样的落案。 好，就以大人。 司礼等告退， 请便。 Thank you. 宽卑之忧何逊于？ 素三言不在大人台前审问，必须两情一耳。 此理稍不得要按驴条而断呢，但凭于你言 门。 下面请听监会团圆。在剧中，李世济扮演苏三，张威扮演王金龙，高云霄扮演潘必正，宋浩宇扮演刘秉义，郑岩扮演晋婆。 在公堂之上见王金龙与苏三言来语去，二人定有隐情，我不免去至监中探个明白来。打到监中， 来到监门， 少时王金龙必然前来探监，我不免闪躲一旁便了啊。 差不多，得我给你开个门进来啊。 三姐在哪里？三姐， 对对，别嚷别嚷，我把他叫出来啊。哎，苏三走动啊。 锦妈妈。 哎，这回还差不多。得，你们这说话，我外头给你们看看去啊。 姓黄， 刘秉义刘大人查见来了。 哎呀，三弟可伤了。 黄，你去回避了，回避了， 快回去，回去，回去。 要小心了。 妈妈妈，可有病接来哟？ 好，你等着啊， 待我转班起来。 来了，想他身为八府巡案，竟敢私自探监，我不免约请潘大人上殿参他一本，官教他这顶乌纱断送我手来，打倒潘府。 是。 前去叫门， 门上哪位天使？ 做什么的？ 刘大人求见。 候着，有请大人。我是刘大人求见。 是我迟疑。 大人迟疑。 啊，潘 大人。至此所为何事？ 啊，潘大人，想那王金龙身为八府巡案，竟敢私自探监，你我何不上殿参他一本？ 啊，大人，想我等疑点未成，不想此事还是成全的好啊。 这不，哎呀，只是公堂之上，我已得罪于他，这便如何是好？ 无妨，由我做主。 哎呀，如此权杖，潘大人， 他愿去者 是。 上哪位天使？ 何事？ 烦老通禀潘刘二位大人求见。 候着，有请大人。 何事？ 潘刘二位大人求见。 是我迟迎， 大人迟迎。 啊，大人。 大人，实在公堂之上都是下官的不是，喏喏喏，这厢赔礼了。 这残魂 啊！啊，大人，苏三爷怎样发落？ 还是大人太深。 哦，好，私礼小老。 Thank you. 相提时招安，定州受见，秋后持节，唤苏三上堂。 苏三上堂。 如今你的冤枉一命，赐你当堂插花披红，暂至得以按下堂去吧。 是怎样的法落？ 赐他当堂插花披红，斩之不以案去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大人，昭雪冤女，明察秋毫，令人钦佩。 哎，岂敢啊，大人！如今苏三冤枉一命，大人就该将他收留才是。 只是我身为朝廷命官，只恐使不得。 使得的， 使不得吧？ 使得的， 哎呀，使不得吧？ 好，如此将他发往边疆。 大人，船长与押臣。 啊，大人，走走走啊！ 啊，哪里去啊？ 我们呢，也去看看这场花红热闹啊！ 当初当官当庙的时节叫我好笑啊。 好笑什么啊？ 是你见着周仓的神像吓得你是这样啊。